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都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，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，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在赵本山的力捧下，他最为得意的弟子小沈阳在2009年央视春晚上飞马独行，小品不差钱中小沈阳的表现让观众们眼前一亮，成为了继赵本山之后的新任春晚人气王。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啊，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小沈阳的故事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小沈阳原名沈鹤，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小沈阳的父母当初就是靠唱二人转赚钱养活两个儿子的，久而久之孩子们也受到了父母的艺术熏陶。据小沈阳的妈妈回忆，小沈阳六七岁那年，有一天他偶然听见小沈阳在窗根底下跟哥哥在唱二人转，小哥俩模仿赵本山非常像。小沈阳小学毕业后，沈妈妈的演出搭档就从沈爸爸变成了小沈阳兄弟俩。后来在别人的提点下，沈妈妈把小沈阳送进了原铁岭县艺术团，老师系统的教导，良好的艺术天赋，再加上自身的不断努力，为小沈阳的演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2000年，小沈阳进入吉林林越艺术团，扎实的基本功，诙谐的表演方式，让他深受观众的欢迎和好评。2001年，小沈阳参加了第一届本山杯二人转大赛，获得了铜奖。对于一个学习二人转只有4年的新人来说啊，这个奖项是对他多年来付出的一个肯定。那么小沈阳又是如何拜师赵本山的呢？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小沈阳王金龙在2009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带来的超级大明星。 三姐，二位不用拍，感谢大家，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把你们热情而洋溢的掌声呢送给我们所有的演员。这回到我的时间段了，那么这一段时间由我为在场的每位朋友们演出，从现在开始好朋友们你们就可以休息了啊，谁也别鼓掌了啊，你们都可累可累的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停，不用，不用停，不用停，不用停，爱你们。 不用了，其实我跟你们开玩笑，我认为一个演员站在这么高档的舞台之上，不能去管观众去要掌声，我跟他们谁的不一样，好朋友们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哈？因为我也是有身份证的人嘛，啥也别唠了，头前的演员演得非常的好，明星大腕演完了，到我的时间了，可能我这一上台有好多好多朋友们一瞅我长这样式的，就长这个模样，你们可能就懵了哈。其实我小时候可好看了，朋友们，俺家我妈现在还夸我呢，说儿子，一天你别老上火啊、哦。他们老说你长得难看，你小时候最好看，妈知道啊。小时候妈一抱你上公园一溜达，多少人围着你看，你问妈，姐呀，你家那猴搁哪买的？这都不算啥，好朋友们。我就长得像鬼似的吗？真像鬼似的，一整走哪都出事儿啊，啪啪的。我有时候我也走桃花运呢、嗯啊。那天我就背我的小包，朋友们哈，我家东北的沈阳那边的，我这背我这包搁大街顶，我正逛呢，啪啪的。啊，我就溜达啪啪的，我正溜达呢哈。哎呀，有一个小老妹儿，就是小妹子，长得可带劲了。长老漂亮了，没有十七八岁的激动了，问我，哎妈哥，你是不是超人转的小子，你叫小沈阳啊，我是怎么的，哎妈哥呀，你说我瞅你长得哈，就是有一种大海的感觉呢。你瞅着把我夸的，好朋友们，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挨夸，而且把我比成大海，这给我乐的。我说老妹儿，你说喜欢我呢？我说你是爱上我了呢？这老妹儿说完老气人了，哥呀，你别误会，我晕船，一看着大海吧就想吐。给我整的老伤心了。完事就到晚上了吗？到晚上吃晚饭那会劲儿吧，我寻我自己找个饭店，我吃点饭喝点闷酒哈，找找平衡吧，我就往那饭店走，啪啪的，那我正走呢，一回头完了，点老背了，有两个抢劫的给我瞄上了，我跑吧，嗷跑啊，啪啪的，这一顿撩啊，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我一抬头哈，都干到精神高速了，都啪啪的，哎呀，我觉得我也不能再跑了，还得交护消费啥的，犯不上了，本来钱就不够啊，逼得我没招了。你说多巧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正赶我道旁吧有一个墓地，有一个坟圈子，我老聪明了，我啪嚓一下蹲到坟头那块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这两个小子全让我吓跑了。我说你还追呀，我到家了。哇，让我吓跑以后我这心就敞亮多了，我说我赶紧回家睡觉吧，末时我刚要走，要说朋友们，人要不走运那我劲儿哈，喝凉水都塞牙。离我旁边不远有一座新坟，坟前站一个老头，这手拿个锤子，这手拿个凿子，就跟那石碑顶上、啊、就这么定啊，咔咔，凿的直冒火星子，我炸个胆就去了。我说大爷，几点了？不睡觉搁这干啥呢？这老头说一句话，当时我就昏过去了。没事，孩子，你先睡吧。他妈谁把我名抠错了？我出来改改。碰着真的了。行了，不说了啊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，那么第一次来到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能够跟北京的每位好朋友们见面，我先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那么我呢姓沈，叫小沈阳，小沈阳是我的中文名字，我的英文名叫小沈阳，非常的标准的英文。给大伙简单的啊，过年了也没给大家准备什么珍贵的礼物，舞台之上给朋友先唱一首歌，我就谈不上唱了，给朋友们嚎一段，因为明星大腕咱给人比不了，咱这也不懂音乐，我是一名二人转演员。那么赵本山先生是我是那个2006年我新收的一个不是我新收的一个师傅，给他激动了。 曲风好一段啊，来一首歌献给大家。唱不好歌，二人转演员不太懂音乐，就凭感觉那么去整吧，朋友们都能担待我。来一首经典的一首老歌，把一首张雨生的一首《大海》带给朋友们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啊。音乐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 Music。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，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，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有把它放在心底。茫然走在海边，看那潮来潮去，徒劳互不相把，每朵浪花激起，想要说声爱你，却被吹散在风里。茫然回头，你在哪里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，你也不再。每条路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，你全部在手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将带走每条河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 一般我自己能办到的事情从来不求别人。那我再给朋友再整一段啊！我接下来这段节目希望在场的每一位朋友们跟我互动，因为过年了嘛，咱们有个过年的气氛，咱们今天就以乐以闹为主哈，朋友们啊！这个节目需要大家每一位楼上楼下的朋友们，要你们参与，让你们的情绪，让你们的气氛非常好一点啊！你们搁电视里边总看那个同一首歌，还有演唱会，你们不都经常看吗？我家是农村的，我第一次搁咱们东北那边长春看了一场刘德华的演唱会，让我终身难忘。那观众也火呀，刘德华朋友们都认识，天王级的华仔往那一站哈，老有派头了，啪啪的。哎呀，关键他的歌迷多，歌迷哈头前站一堆都是小女孩啊，可喜欢刘德华那感觉了，这样式的就喊口号啊，这样式可支持了。华仔华仔，我们爱你，华仔你老霸道了，这样式的。完了，刘德华那天晚上唱了一首什么歌哈？我记清楚的，对，那个唱了一首高潮版的练习，声音浑厚，这么唱的。 我已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抓紧，抓紧这时间内有你。 刘德华的颤音吗？哎，那唱完以后，你看那歌迷哈就控制不住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就往舞台上爬呀！哎呀，你拦都拦不上，这样式的。华仔，我爱你，真激动啊！一把关，刘德华身边有保镖啊，那保镖眼睛可尖了，一看，哎呀妈，这爬可不行啊，拽头哈就夸夸往下踢呀、啊。好朋友们，一会儿咱们也玩这种感觉啊。 唱歌时候哈，你妹可以往上爬，对，完了你踢我，对，你们是上帝，刘德华不华仔吗？哈，我不像小沈阳吗？这回吧，我就洋仔啊。我在舞台上我不是腕儿，朋友们，但是我就装腕儿，我装一把大腕儿，完你们就装我的粉丝，可忠实的粉丝了啊！完了，我找个观众给我做一下气氛，因为这首歌必须得有观众的配合才能成功嘛。我就把小花，啊，不是，哎，老妹儿，咱俩谁大我也不知道，我58年，你多大了今年？你应该没我大哈，我干见老妹儿吧啊，一块儿的，一起的吧。别生气啊，没事，不，别生气啊，不带急眼的啊，那玩意儿，大妹儿啊，这回我唱歌的时候就麻烦你给我送下鲜花啊，你就装我可忠实的粉丝了，你知道什么时候送不？我给你一个点，因为演戏讲找点嘛，你看我搁舞台我正唱的哈，我啪啪的我正唱的嘛，我正唱，你看我的手势没？我这一摆我手哈，你就给我送来了，啊。完了，完了你还有台词呢，你这个台上就跑着给我送，你还有台词呢，你说杨仔我爱你啊，这样式的啊，左立是假的，老妹儿这句话一定要说出来，知道吗？大大方方的啊，不带急眼的啊，我没有你长得好看，那完你就配合一下了，杨仔我爱你，大大方方喊出来，因为你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你这一喊哈，观众情绪得老好了，得靠你带动了，朋友们掌声鼓励他一下的啊，非常好，你长得非常的漂亮，嗯，别忘那句话啊，小样子。完了，观众，这回朋友们你没有戏啊，一会儿吧，你看我搁后台那块我出来的时候哈，我这样式的，我搁这块出来吧，啪啪的。你看我不出来那么像似的吗？我说好，朋友们你们好吗？我是杨仔，我这一露头哈，这一挥手哈，你们就想给成龙的掌声就给我就行啊，玩一下那种感觉啊，就大腕儿嘛，演示一把来。好，朋友们你们好吗？我是杨仔，太到位了，我今晚要火呀，我今晚一会儿下台互动我得找一个保镖，要不就把我踩死就完了，那个后边保镖给我上来一个保护我的安全就行，就保护我的安全就完。你哪来的？是后院烧锅炉的不？咋上来了你？这咋还直勾的呢？兄弟，你瞅我来，你瞅我，兄弟，我给你个任务啊，这演唱会你这辈子都看不着啊。那个兄弟，一会儿那个你就保护我的安全啊！我下一个观众有个互动环节，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哈，你就拦着他，不让他跟我握。我现在装大腕的嘛，你就上边不让跟我握，不能让我受欺负。记住，有事儿就上，知道不？有事儿就往这冲。音乐停，音乐停，音乐停！我告诉你放了吗？你放早了、啊，我让你放了吗？你瞎放，哎？干啥呀你要啊，这孩子气性太大了，行了，没事没事没事啊，自个家人没事啊，哎呦这心给我吓的，保镖不白顾啊，有事真上啊，行了兄弟，要是你听我口令我没告诉你放下，没事的啊，你打坏了我包不起呀、啊，准备好了吗？这玩意儿可以放了，朋友们记就环节都记住啊，来你跟着我啊，别跟他瞅了，来音乐可以放 music， 美丽声音先生们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小沈阳北京大街演唱会线下开唱，朋友们你们好吗？我是杨帅，双手就用上好吗？给我打打节奏，感谢你们齐刷的啊！我看看朋友们，你往后点。 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艳丽， 现在使用 有你那火火的嘴唇，让我在午夜里无 我的回来，像百合花一样。 怎么了？你咋不把我撞死呢？ 都让我融化在你无边的温存。 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，感谢你们，哎，感谢你们。哎呀，来粉丝，这个不用了。为什么呢？ 我的， 我的， 这回 下去互动啊，走，保护你安全，走啊、哎！你好，哥，我是杨帆，拦着点，你拦他。来我干啥？姐你好，我是杨，女的不用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不用拦女的。 你好，姐，我是杨帅，你别拦女的。你是拦哪？ 真有速度啊！ 踩我脚了， 感谢朋友们，还来不来了？ 没了，哼。 欣赏完了小沈阳、王金龙表演的超级大明星，我们来说说小沈阳拜师赵本山的故事。随着小沈阳唱二人转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常常有人跟赵本山提起小沈阳，说他唱得不错。2006年5月的一个夜里，小沈阳接到一个电话。拿起电话，那人一直不出声，就是呵呵的笑。小沈阳有点不敢相信，冒昧地问：哎呀妈呀，难道是赵老师？对方笑着回了一句：怎么地？小沈阳懵了，接着就听赵本山在电话里说：听说你唱得挺好，来沈阳发展吧。可拜师也不那么容易，赵本山亲自在当时的铁西和平影剧院给小沈阳考试。考试通过后，2006年中秋节，小沈阳正式拜师。拜师时，师傅跟小沈阳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好好干，犯错误收拾你。”小沈阳的故事说到这里啊，本期节目也接近了尾声。最后为大家送上小沈阳在辽宁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歌曲《不亦乐乎》。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收听《百年笑声》，下期节目咱们再见。 孔子的一句话，精彩了我的人生。光阴似箭，逝者如斯夫，大江东流带不走古老的掌故。中国人一声喊，温暖了各种疾苦。天上的和平的旅途，有人自表来不必的，一个都是中国人。